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庄梅岩。 喂，今天到了礼拜一咧，我哋一剧之本咧，大家应该好开心啊，因为一开声嗰个唔系 Winky 系我啊。今日咧 ，Winky 咧就佢唔系放我假，系佢当然都有啲嘢做啦，但系咧我亦都想我哋嘅录音室咧今日清静少少，因为我请咗个贵客嚟，就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开心啊。我哋请咗香港剧坛一个我咧好重要的一个人物啦，我又好有幸同佢都叫做即系喺学校嘅时候一齐读过书啦，亦都平时会倾下闲偈啦。咁就系阿 Cancer 庄梅岩，你好啊 ，Cancer。 你好。 多谢你啊，咁俾面过嚟。 唔好客气。喂，咁讲嘢。 喂，唔系啊，咁我觉得我哋个戏，我唔系我哋个戏，有啲惯咗添。我哋个节目叫一剧之本，即、就、系、是、我一路都好想话啊，多啲同编剧有交流，因为其实我自己唔系一个编剧嚟嘛。咁 Cancer 知啦，我自己其实系一个导演嚟嘛。我成日都系即系好理论化咁，或者有一个导演嘅角度。即係好似突然間將所有嘢都攞把尺出嚟度咁樣，咁我覺得我唔持平嘅。其實我由第一集開始我都覺得啊，其實我唔係好持平嘅，我只不過係由一個我自己嘅角度去睇。咁所以我都想盡量啊，請多啲編劇上嚟傾下偈啊咁樣。咁啊咁啱啊，我同 Cancer 都叫做我同你都算朋友啊。咁 好煩啊！ 所以就请你上嚟倾下。 我哋有成日都有私信噶，点解你要咁见耐咧？ 唔系，我唔知啲听众会谂啲咩噶嘛，咁啊，所以咁样讲啊，保守啲，稳阵啲好咁啊。但系今日好高兴啊，请到个 Cancer 上嚟啦。喂，咁啊，第一样嘢，我谂，因为平时我谂大部分听众有、观众有同你嘅接触咧，主要系睇你嘅戏啦，或者可能都有啲演后座谈会啊，可能会有啲同你。溝通嘅，喂，不如講下啦。我諗我哋個節目咧就成日就講下編劇嘅技巧啊，即係所謂編劇技巧，其實我都係班門弄斧嘅啫。喺你面前，即係講咩編劇嘅技巧，都係即係基本嘅編劇嘅理論啦、劇本嘅理論、戲劇嘅理論啦。我哋主要都係講嗰啲啦。但係真係喺一個編劇嘅角度，可能都完全唔同。調翻轉頭，我想簡單啲，即係。点解你会做咗个编剧咧？因为你入演艺学院之前，你系喺中大读心理学噶啦，系嘛？咁嗰啲对你有冇影响？或者到而家啦，你而家又去外国读咗个硕士，都系编剧，翻到嚟啦。咁不如讲下啦，你作为一个编剧嘅心路历程，我可以成集俾你讲，你有一个钟。 听众唔想听啦。我点解会做编剧呢？其实系如果话缘起咧，即系我中学嘅时候，我哋有嗰啲 class performance 咧，咁我即系个个都唱歌，因为我哋学校嗰啲唱歌嗰啲人好多。咁我哋嗰班咧就想不如我哋搞下 drama 啦，咁样咁嗰次系第一次搞 drama， 即系做一个学校嘅即系比较 嗰啲叫咩组会嘅表演啊。 因为我系喺你中学度教书噶嘛，而家 咁我嗰次咧就系第一次写剧本同埋导演啊。嗰次做完之后，我觉得啊，好嗰个感觉，好似因为我喺我哋嗰间学校里边，我又唔系成绩特别出众嘅，我中文好啦，我成绩唔系特别出众，但系嗰次俾我感觉嗰个成功感好大，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有啲嘢咧，我唔使用非常大嘅力，但系我又可以做得几好。 咦，咁啊，信啦， 呢个系喎，佢哋话咩最理想嘅职业系咩？你知唔知啊？三个 criteria， 唔知 就系你中意做，你做得好，同埋赚到钱。我哋呢个咧就搣到两个，但系都好幸福噶啦。 我都系咁话，系。 咁anyway 咧，咁嗰阵时我就觉得啊，个感觉几好。但系嗰阵时其实我都对心理系好有兴趣嘅。咁我就所以都后屘拣大学嗰阵时都拣中大心理系。咁中大咧就好多宣通识啊，大学通识啊嘛。后来我睇翻我就觉得系好好一件事，因为其实嗰阵时好细个啫嘛。 系。 咁咧，佢就俾咗一个平台你咧，你去接触唔同嘅嘢。 嗯。 其中一个我收咗一个书院通识咧，就系、是、舞台透视。咁嗰阵时就系张炳权啊、方志芬啊，同埋阿蔡石昌教嘅。咁嗰次咧系好全面咁样去接触唔同嘅，即系譬如我哋去睇戏，然后去写剧评又有啦，然之后去探访嗰啲艺术家倾偈又有啦，纯粹去睇一场戏又有。咁嗰阵时同埋喺同时间自己喺萨科度读咧，你知道自己。嘅能力喺邊度？即係譬如我好中意曬哥所教嘅 material， 但我唔係一個中意做研究嘅人。即係我好中意 observe， 但係我唔中意數學啊嗰啲 statistics 嗰啲。咁另外一邊哪邊商，我又見到哇， 舞台劇嗰個世界好美好啊！我記得我成日都舉兩個例子，因為嗰個 course 係讀去睇咗兩個戲，一個咧就係、是、好似係中國嚟嘅阮玲玉嗰個 production， okay, okay.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阿、啊、潘維森先生搞嘅，即係佢嗰陣時咧就揾咗一啲新移民，佢哋去做一啲自己嘅故仔，咁、 okay, okay. 所有嘢兩個係好唔同嘅，一個咧 兩個 extreme 啦， 你會見到喺舞台上邊嗰種藝術、 嗯、 但另外一個都見到舞台嘅藝術，但同時間有一種社會嘅責任、社會嘅意義喺度。咁我覺得哇，邊度有啲咁好嘅工係可以咁樣？你又接觸到靚嘅嘢，你又做到一啲我覺得有意義嘅嘢。咁嗰陣時就心裏邊覺得啊，我覺得我都係想行呢條路。咁所以做暑期工嗰陣時就同時 apply 咗演藝學院咯。咁、 哦、 咁多個崗位裏邊，我覺得我自己係比較中意做編劇。到而家我覺得好彩，我揀咗編劇，因為我一定會做導演嘅。導演有好多人。即系搞笑咧，我觉得哎好烦啊！ 我明，我心明知道。 系，即系当然编剧都有编剧痛苦嘅地方，即系我哋要起晒成件嘢，咁人哋再喺上面加件，嗰、那个压力系。 同埋好多时真系要一个人对住一部电脑或者几张纸，然之后就一个人处理晒所有嘢，冇乜人帮到你咁 样。孤独咯， 系。 但系几好嘅，我 觉得。但系我谂你系 enjoy， 你又好 enjoy。 我好 enjoy， 系。但我哋唔系唔接触人，因为譬如我自己写剧本嗰、那个习惯，我中意好同好多人 interview， 就算需唔需要 interview， 我都好中意做 interview。呢个过程里边，所以我其实咧，我觉得咧，我系透过写剧本去学习做人嘅，或者系有啲嘢我从来都唔关心，但系透过写剧本，我原来系咁啊呢个世界。咁我觉得系几好嘅呢个职业啊，即系呢个专业系一种。真係可以，真係可以终身咁样去做。 好啦，咁跟住你入咗演艺学院啦，咁入咗演艺学院读咗几多年啦，总数系。 我试下咁样讲啦。其实呢如果成个全餐嘅话你可以读五年嘅。但係呢因为我嗰陣时係攞住 degree 㗎嘛。咁所以我就可以 skip 咗头嗰两年嘅 high diploma。 skip 两年添嘅。 係、okay. 即咁我就直接读一个叫 advanced diploma。咁但係呢我真係觉得呢其实前面嗰两年diploma， 虽然即係学历上面我係可以 skip 咗佢，但我觉得係唔应该 skip 嘅。 我完全同意。 因为嗰两年其实係一种佢哋孕育喺，即係佢哋喺一堆名著底下，你去演、去试导、去乜嘢，係好重要嘅。其实因为好重要。咁所以我嗰阵时读 advanced diploma 头一年好吃力，因为我觉得点解人哋识咁多嘢，同埋即係编剧，就算边个岗位都唔系你读书。落去就得，你真系落手落脚做啊！即系所有嘅理论都系理论，如果你唔系落手落脚去做嘅， 绝对同意。 即系有啲人天分好啲，所以佢可能唔需要做好多，佢可以 pick up 到，但系唔系，即系我觉得大部分人，即系包括我觉得我嗰阵时，所以我遗憾嘅地方就系、是，我觉得啊，如果我读多两年，即系可以浸淫喺嗰度耐啲嘅话咧，我觉得系会更加好嘅。所以第一年系好辛苦，即系你觉得、啊、究竟个技巧系点啊？究竟技巧系需要嘅，理论系需要嘅，但系更重要嘅系你要喺入边咯。我觉得系 practice， 系我完全同意。咁之后亦都你就喺香港就做咗几年编剧啦，亦都辗转日亦都去咗应该系攞咗个奖学金。 是去了美国一年，在 New York 那里游学，我们去了，就是看不同的东西。但那年又是令到我觉得，我觉得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即是觉得个世界很大，即是好像，即是戏剧那个好多嘢我係唔知嘅，咁我就嗰陣時我就知諗啊，我翻到去香港，我要儲兩年錢，然之後趁後生快啲再去第二個國家或者英，即係譬如我嗰陣時係諗英國，因為我去美國，咁去英國，無論讀書又好乜嘢都好，我想知道多啲嘅嘢，我體驗多啲，其實係。 咁跟住翻到嚟香港就近呢幾年，你有幾個好出名嘅劇本啦，我就好好彩，大部分我都有睇啦。我真係覺得好好啊，好老實噶，你唔好笑住啦。 講呢啲 咁啊，我睇咗《聖何西謀殺案》啦，我好中意嗰個劇本。跟住野豬其實我冇睇到嘅演出，我冇睇到。跟住最近嘅Professor 啦，亦都係今年最佳編劇啦，咁啊又恭喜你啦，咁啊咁啊嚟到呢度啦，即係你而家你。点样睇你做编剧嗰个工作，或者你而家嚟紧有啲咩动向咧？ 我而家其实当然有啲工作系做紧啦，即系有啲剧本系写紧啦。但系其实 有阵时好得意嘅，我哋做编剧咧，有阵时有啲我成日都叫做 commission topic 嘅， 嗯， 即系譬如教授啦，系，留守太平间啦， 系， 都系一种其实系剧团佢有一个题材，佢可能已经递咗 proposal 或者啲乜嘢，佢想问我有冇兴趣去做而去做。咁我觉得呢一种系一种 challenge 啦，因为呢种咧系逼你咧去接触，即系其实因为有啲 topic 你觉得啊几有趣，但系你好懒啊，你唔会花好多精力去做 research 然之后写，嗯，但系当你 once 你 commission 咗呢件事咧，你就一定要去理解嗰样嘢噶，咁同埋花时间去爱上佢，即系我成日都强调一样嘢，即系我觉得做 commission topic 唔系一个问题，但系对于我嚟讲最 struggle 嗰 part 咧， 嗯， 就系我要去爱上佢，然之后我要令到嗰个 commission topic 系我自己想写嘅一样嘢，咁有呢一样嘢，你亦都有另外一啲咧，譬如法文啦，或者性学生谋生案咧，就系，其实冇人 commission 我， 嗯， 其实我自己真系由零开始，或者系我见到一件事，我想去写， 系 嗰样，咁但系嗰样嘢系 free 好多噶，系唔同嘅事情嚟， 当然当然， 但系你只系你想喺 quality 上边尽量做到系类似嘅咁样咯， 系 咁样咯，咁我觉得过去呢两年我写得比较多咗 commission topic， 嗯， 咁所以今年做到年底之后咧，我就会希望自己 free 一啲时间，嗯，因为我脑里边真系有啲嘢唔写出嚟我会癫嘅， 系， 即系有啲 topic， 譬如有一个系讲婚姻嘅剧本，你而家咁讲好似好惊咁啊，短暂的婚姻啊叫做。 我一啲都唔惊， 因为阿超啱啱结婚 咯。你喺大电波度你公开啊？OK， 唔系唔紧要噶，唔紧要噶，都多你知噶。 我惊你有啲女 fans 其实系想 都多嘅，系都多嘅，但系 OK 嘅。 咁啊，譬如有个讲婚姻嘅，亦都想再写谋杀案。 哦， 我成日都话咧，每次你写咗一个 topic 之后，或者写咗一类嘢之后咧，你系多咗一个鬼童， 系， 咁我好有趣。我成日都同人讲，我写咗性学生谋杀案之后咧，我见到处处都系杀机。咁即系呢样嘢，我又想再继续 explore 下。 喂，咁不如我哋唞一唞先，我哋都讲咗一段时间，翻嚟我又想讲下一个你嚟紧亦都系出自你嘅手会重演嘅戏，就系、是《野猪》。我哋翻嚟，不如倾下。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庄梅岩。 大家好，我哋继续一剧之本啦。今日啊，庄梅岩啊 ，Cancer 就坐咗喺我哋录音室啦。咁我哋翻嚟就话讲一讲啊呢个野猪。喂，啊 Cancer， 咁啊啱啱呢两年香港就真系即系唔至于腥风血雨嘅，但系都嗰个时势啊变咗好多。特别系最近你哋，我知道系你哋决定咗重做野猪，已经系好一段时间噶。但系因为最近咧就不论系因为呢个刘俊涛嘅事件又好，乜都好啦，咁就有好多嘢，啲人就话哇。Cancer， 你系唔系副业系预言家嚟噶？究竟系点样？嗱，咁不如咁啦，呢个戏就已经系两年几前嘅事啦。你写嘅时候，咁，不如你又讲下，究竟成件事你有啲咩想讲咧？特别系关于而家有啲人话你系预言家。 其实咧，的确系啱啱呢两年咧，有啲人譬如私信我啊，或者踢我都话哇，野猪出现咗，真系发生紧啊啲事。 系。 咁我想讲咧。平时呢我就会觉得哎呀唔好咁讲啦，即係或者我自己唔中应该 mention 啦，我觉得好似好劲咁样咁。但我想讲呢呢件事呢係即係我觉得係超越咗个人荣辱嘅问题。即係我应该攞呢件事出嚟讲，因为作为编剧自己本身，我当初写呢个剧本呢，我其实係諗我个脑海里面諗呢，其实如果香港真係走得好差，仲要系二三十年之后先会发生呢件事。所以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预言，嗰个预言唔系预测嗰个预言，而系一个好似童话故事啊，或者啲乜嘢咁样，即系一种警惕嚟嘅啫。但系我由嗰啲咩乜乜焦点啊，喺度咁样广播啊，喺度抹黑其他嘅派别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其实嗰一朝早，我一路听住嗰样，我系觉得好心寒，我都系有谂起野猪嘅，的确。咁我觉得点解会咁快嘅啲嘢，好似嚟得咁快。跟住当然后来发生嘅事，譬如明报开天窗啊，因为我哋剧本里边又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空位咁样，即系我 我嗰阵时写嘅时候，我觉得系唔会发生噶，即系我自己作为编剧，我真系觉得系只不过系一个 讲嘅啫嘛， 讲嘅啫，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差嘅情况先会出现。但你而家话俾我听，年几之后吓 出现紧， 我哋香港出现紧呢件事，咩嗰啲咩编辑改嗰啲 title 咧，连个立场都改变埋，咁呢啲系好过分嘅事啊嘛。到最后当然。即係去到有新聞工作者睇受傷，當雖然周圍所有人都有啲人就喺度講話，唔關事，唔關事。Come on， 我覺得你哋唔好咁天真啦、啊。即係我連我呢啲咁嘅平民百姓啊，我成日都覺得我已經係最唔 sensitive 嘅人嚟嘅。即係我都會感覺到知道發生咗咩事，你唔好當成班即係市民係傻噶啦，真係。咁我想講，所以喺呢啲環節底下，我覺得都有意義㗎。我覺得今次野豬雖然唔係原班人馬咁樣去重演，而係有一个新的制作，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Lighting Designer 即完了之后，他说觉得很感慨，他说之前看觉得是一件荒诞剧，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写实，这个是不是应该我们反思的地方呢？ 即系我觉得系写实到有啲惊添啊！你谂下嗰阵时，即系点解我哋话系一个预言，就系嗱，我唔知道有几多听众系有睇到之前嘅演出啦。咁我亦都唔想今日就系咁讲嗰个古仔嘅内容，因为嚟紧又会做啦。咁呢个戏原本咧，野猪咧就系、是、讲一个事件，就系、是、有个 professor 消失咗，就系佢做啲文化研究嘅。咁亦都有一班心灵工作者呢，就係、是、想帮佢可以做到一啲嘢，就到最后就发现咗有一个少少嘅社会嘅阴谋啦，就係、是、个政府有啲阴谋啦，或者係用一啲唔同嘅手法，譬如係用啲电视也好，控制舆论，控制新闻，去改变普通人嘅諗法，改变普通人嘅睇法，以至到喺戏入面有心灵工作者係中枪受伤。即係点解会突然间好似我哋就系点解话哇，你好似一个先知预言咁样讲紧我哋呢个社会发生紧嘅一啲事。嗱，当然啦，我哋而家讲到好似哇，庄文岩你应该系一个极度社会性，一个成日都睇报纸，一个好政治敏感嘅人。咁但系 Kensa 头先又话俾我哋知，唔系嗱，反而我真系嘅老实，我哋呢个节目系想讲戏剧艺术，系想讲编剧。调翻转头啦，我阿 Kensa。嗱，你頭先都話啦，你係一個你覺得自己你對政治或者對呢啲咁嘅社會性議題唔係一個特別 sensitive 嘅人，咁究竟你喺度寫緊乜啫個劇本？ 嗱，我係一啲都唔 sensitive， 但係咧，因為嗰陣時即係我又要講下呢個戲嘅 background， 點解我無端端會諗起寫一個咁嘅題材？嗰陣時咧，其實係因為三四年前啦，我諗有一個六四舞台，佢哋做廣場上的一朵小白花咁樣，咁咧個團隊咧就收到一啲電話就話唔好做喎、啊、咁樣，總之即係有啲壓力底下咧就有一半人冇做到，咁我嗰阵时即系喺报纸嗰度睇到啊，有个小剧团因为做某一啲 topic， 好似有人威胁佢哋， 系个戏系关于 压力， 关于六四噶啦， 系啦，关于六四， 咁有啲压力佢哋。 咁因为嗰个导演系我识，而且好熟嘅人啊，即系嗰啲担子都唔收拾嗰啲， 系 嗰啲人啦。咁所以我就打电话去问佢，喂，系咪真系有件咁嘅事啊？咁我即系证实咗，哦，系啊，真系有件咁嘅事。咁我觉得好震惊，因为咧喺咁耐以嚟，喺我觉得尤其舞台。我哋舞台剧，香港舞台剧世界，其实真系好多人都唔重视 啊，系啊， 好不痛不痒。但系如果连呢啲地方其实都会有压力嘅话，咦，我唔敢想象电视台啊、电影啊或者报章即系会系点。但系同时间咧，我又觉得好庆幸 ，at least 我知道啊嘛，即系有报纸 cover 啊嘛，我咪知道咯。咁所以其实系嗰样嘢开始我谂，即系当然我有谂过直情写翻啲类事件，但系我好想。知道背后个原委啊，跟住我再去谂啊，其实好彩有报纸可以 cover， 我哋其实都有言论嘅自由啊，咁呢样喺度系一件好好嘅事啊。咁我就想写啊，如果冇报纸，即系你会谂差咗嘅时候，如果报纸唔 cover， 咁又会点咧？个世界会变成点咧？其实系由嗰个想象开始，就系谂啊，不如我哋去想象下，即系如果报纸唔 cover 嘅世界会系点？咁所以咧，我就喺个过程里边，我就定位咗啦、啊。我想写传播媒介，即系新闻传播媒介嘅一个故仔。咁我就访问好多记者啊，或者啲乜嘢。咁其实真係喺访问嘅过程之中，我先知道哦，原来一份报纸係点样营运嘅，佢有啲乜嘢考虑、即係佢有啲咩挣扎。然之后如果投资者变咗，又会形成一个咩世界 ？Which is exactly 就係香港而家变緊嘅嘢。咁所以呢嗰啲嘢唔係我自己知嘅、即係无端端啫，而係去唔同嘅专业人士同佢哋倾完偈，我先知道，先意识到、哦，原来 系 可以咁样嘅，原来系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其实 嗰陣時我訪問一啲人，佢哋都俾到我一種感覺係其實啲嘢係變緊嘅。 嗯， 所以咧，我嗰陣時都 test 去寫一個極端啲嘅。哦，如果真係變得好緊要係點咧？咁所以就有咗野豬呢個劇本。 嗯， 但係所以我頭先所講嘅就係、是，其實我自己都係冇諗過會咁快變得咁。 嗯 咁唔好咯， 即系其实我喺度我抢噏啦，即系我喺度谂 ，Cancer， 你原本写呢个剧本嘅时候，你系作为一个你头先话预言啊嘛，系一个警惕嚟噶嘛，即系应该系咁啊嘛，但系点知就系嗰样嘢就好似好不幸地，我而家唔系梦想成真，系一个剧本嘅一啲咁嘅桥段，系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真系出现，咁我谂呢一个系大家都唔想嘅一件事咯。 系，所以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咧。庄梅岩唔系叻嘅，其实嗰样嘢咧根本系嗰啲从事记者啊，即系嗰啲传播界嘅朋友咧，佢哋一早已经意识到，只不过佢哋有人开心，冇人理啫嘛。然之后到今时今日，你都同我讲紧，唉、哎，唔系有呢啲事啊，根本系冇打压啊，香港嘅言论自由系冇变过，系戆居啊，我觉得你明唔明啊？ 我绝对同意啊，同埋咧，我亦都系调翻转头讲，我唔系话有心唔讲任何政治嘅议题，只不过我亦都想 focus 我哋个节目讲嘅嘢，就系、是。嗱，我如果咁样听翻嘅话咧 ，Cancer， 你一开始写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唔系因为你单纯地，我觉得我嘅社会受压迫啊，有一个好社会性嘅议题，而系你打从你身边周遭嘅环境，有啲嘢真系影响到你，然之后你辣到埋身，你有一个好大嘅感受，令到你觉得点会咁啊？跟住你就去开始创作你呢个剧本，你会唔会系同意系咁样讲？ 我同意，我成日都觉得创作系应该源自生活， 系、啊， 而且系应该源自个剧作家自己本身嘅一种真实嘅感受。嗯嗯，我呢就是一些真的很无知不理社会的事的人，我真的不是辣到我觉得辣到埋身呢，我真的不会做这件事，而且我甚至乎我敢说如果有其他人做了呢，我就觉得啊太好了，那你写了我不用写了， 是 那种那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种很我个感觉好迫切性，我觉得包括教授都系，即系教授虽然你话系Hong Kong Commission 我呢个 topic， 但系我唔系傻噶嘛，即系我你 Commission 我呢个 topic， 我都会谂下我值唔值得写噶嘛、 嗯。 我觉得有个意义喺度，就系、是、讲教育，因为之前喺度嘈国教啊，或者而家佢喺度讲紧教育嗰种变质，究竟学术嗰个自由系咪都系变紧？我觉得好值得攞出嚟讲、 嗯。 究竟我哋而家香港嘅后生仔，我哋应该点样面对佢？即系我就会觉得，其实嗰个剧本唔系空降，其实系社会孕育出嚟嘅，即系社会同埋编剧自己本身嘅一种 chemistry 孕育出嚟、嗯。而我都系倾向中意咁样去创作，因为嗰样嘢要 hit 到我觉得我先会写得好咯。 即系你会唔会话我觉得呢个词语好似好老土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就系、是、嗰个艺术家佢嘅创作嘅热情啊，真系由边度嚟嘅咧？因为我谂好多听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不论佢系剧场嘅爱好者也好，或者佢对编剧艺术有兴趣，或者佢想学编剧嘅，想知道多啲人，好多时佢哋都会问一个问题，又或者我自己都遇到好多学生，佢哎呀，我突然间有个题目，我想写啊，譬如我最近有啲学生佢话，我想写个关于自由行啊，或者内地啲人嚟香港嘅故仔咧，我话好啊，咁点写？咁佢就淨係攞住一个咁样嘅所谓嘅题目，但係其实佢根本就无从去开展啦。第一样嘢我觉得一个好好嘅 lesson 就係、是、我諗大家如果你有睇过 Cancer 嘅剧本睇过嘅戏呢，你都会发现一样嘢就係、是、好肯定呢个编剧做功课之多，佢做个 research 之多，係你由佢嘅剧本嚟见到，但係佢唔系一入嚟就排山倒海倒晒嗰啲资料俾你，你系见到佢对嗰样嘢有一个几深入嘅认识，佢先至去写佢呢个剧本。我哋唔系话突然间天马行空，我哋有个好正嘅 idea， 然之后落筆你就会写到个故仔出嚟，而系 Cancer， 我而家咁样听或者系从我睇佢嘅剧本咧，见到佢对一样嘢开始，我唔知系有幸定不幸啦，就系嗰啲嘢开始辣到埋身，佢有一个好大嘅感受，然之后佢真系 study 嗰啲嘢，做咗几多个 research， 然之后先出一个剧本。我谂呢一个系其中一样嘢 ，Cancer 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要做 research 啦，你去做 interview 啦，点解会咁做，或者系你觉得呢样嘢个重要性系乜嘢？ 嗰、那個重要性在於，當然咧，有陣時有啲 topic 咧，我覺得係冇咁 research base 嘅。譬如你寫我寫我自己啦、 嗯、 ，which is 我覺得將來都會嘅、嗯，即係都一定有我自己嘅部分，或者我寫家庭啦、 嗯， 或者我寫一啲我對愛情嘅睇法，甚至乎其實對愛情嘅睇法，你都可以做 research 嘅。其實只不過你想攞多啲角度。咁、 嗯、 但係咧，我覺得頭先我講緊，譬如教授啊，或者野豬呢一類嘅劇本咧、嗯，對於我嚟講咧。 就有多少少嘢嘅，就係、是、有一種社會責任。即係既然我可以攞得呢一樣嘢，我覺得係關乎社會嚟寫，咁我一定要了解，我唔可以即係唔係我唔敢偏頗嗰個問題，唔係用嗰個勇氣嘅問題，而係我覺得我要寫一個立場或者啲乜嘢，除咗係我嘅立場之外，我都唔可以好偏激，而係俾咗一啲錯誤嘅 information、嗯、人。我中意嘅咧係咩？我俾一個問題去俾你去思考，但我一定有我嘅立場嘅。但係如果我要俾一個問題你思考，我都要有一個 足夠地客觀， 係嘛？係啊，係啊，足夠地客觀。咁我覺得你自己揀啦。其實而家嘅嗰個情況係咁，你想點樣？即係我而家好中意做呢一样嘅嘢，咁我觉得你如果要俾人拣，你都要俾人哋有唔同嘅答案噶嘛，即系你唔可以话俾你听，嗱，你应该咁样做，咁我就觉得我自己教仔我都唔中意咁样。 我觉得 Cancer 你讲呢个讲得好好啊，同埋好多时都系，即系我哋喺我哋节目度咧，有时我会同听众讲，我话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啲乜，即系我成日都话有一个剧本啦，有个戏啦，或者我哋听咗个故仔啦，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啲乜，好多时咧，我唔知道听众系点睇啦，但系我自己唔系话呢个故事要教训我哋一样，我提过嘅就系话，即系譬如话三日小猪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做人要勤力啲，其实你同我讲一句，我做人勤力啲，我同意就讲完噶啦，我哋唔使讲咁多，这个故仔同小朋友讲嘅有效，但系对于我哋好多时去唔好讲戏剧艺术咁大先，就讲我哋去睇戏啫嘛。我哋其实想得到系啲咩咧？即系我觉得 Cancer 头先讲嘅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其实系想有一个 experience， 而呢个 experience 咧系令到我哋有一个好大嘅思考空间，而呢样嘢系好值得我哋去讨论，好值得我哋去思考，而得到一个咩答案咧，就真系看官自理啦，你去睇嘅时候，你得到一样咩？但系我哋咧就系、是，我觉得头先 Cancer 亦都讲另一个重点就系话，我唔系要塞一啲概念喺你个脑入边啊，而系我觉得呢样嘢你真系应该谂下。咁我哋就不如围住呢一个题目去讨论下。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好嘅。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就真系讲下野猪呢个剧本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庄梅岩。 好啊，咁啊又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啊，录音室入边有 Cancer 周明岩喺度啦。咁我哋啱啱就想开始讲野猪，亦都之前系讲紧，即系佢作为编剧，佢究竟系唔系佢系一个好有社会责任嘅，好想讲关于社会议题嘅，又唔系、啊，反而系真系有啲嘢辣到埋身。咁佢啊 Cancer 就好想写。咁除咗呢样嘢啦 ，Cancer 你系咪仲有啲咩想补充咧？ 其实即系每个作品，我觉得都有一啲嘅艺术嘅技巧或者啲乜嘢咧，你好想去 explore 嘅。即系譬如以前我写个留守太平间啦，系两个人咁嗰阵时懵下懵下咁，因为剧团话喂，我哋得嗰两个人啫，你要用嗰两个人，咁我就要用嗰两个人。我都系写完之后先话有人话俾我听，其实两个人嘅剧本几难写。咁但系我就终于明白啦，因为咧我后屘谂翻转头咧，我觉得我写留守太平间咧，我系成日都想。哎呀，好闷喎！应该点样去用一啲乜嘢去令观众唔好走咗去咧？唔好斋讲啊咁嘅感觉。所以咧喺发文嘅时候咧，其实咧发文虽然系三个人，但系主要系两个人嘅戏啊嘛。咁咧发文嘅时候，我就讲我今次死都唔会俾观众笑噶啦，即系我唔要用笑啊或者嗰啲嘅嘢去令到系啦嘅技巧。我想真系用有听 戏， 真系有戏嘅，系啊。咁嗰阵时又经过咗几年啦，咁我就觉得开始慢慢拿捏到啊，点解有啲演员唔中意演我某啲戏，因为就系、是哦、因为冇戏，因为你净系俾个形象去做。咁真系戏咧，其实系应该有啲抛嚟抛去，然后点样去入到去一种 tension， 然之后观众会啊，即系嗰类嘅嘢啦。咁我就好想法文里边做到。咁、其实咧写咗嗰个之后，我就谂我又会去 explore 下唔同嘅嘢。咁去到野猪嗰阵时候，我觉得我想 explore 一啲乜嘢咧？我就系觉得我之前写嘅戏都系偏向写实嘅，我觉得。野猪咧，其实系将个 timeline 咧定得远啲噶嘛，即系一个未来噶嘛。咁但系一个未来咧，我觉得好难噶。我后屘写，我真系点到不得了，就系咁咧，我就唔用一啲，譬如我唔会讲铜锣湾啊。你睇成个剧本，你揾唔到任何嘅 你会知道发生喺香港，但你揾唔到任何嘅 registration， 一定要喺嗰度。 甚至乎我后屘发现，我连平时有啲剧本啊，边个话乜乜乜乜，你都可以讲噶嘛，即系引用一啲名言啊，呢啲咧系唔得噶，因为我好想营造一种小说嘅效果，即系我要透过角色去描写一个世界，嗰、那个世界系远啲，但系你又会揾到个 connection 嘅。咁咧呢样嘢咧就系令到我觉得啊。好刺激啊！我觉得我自己一路做好痛苦，但系亦都好兴奋嘅地方咯。但系得唔得做即系看官定论啦。但系我想讲，你会见到角色里边有啲 monologue 系形容紧一啲嘢嘅。咁咧，我系唔会 expect 有 projection 就系佢形容嘅嘢噶嘛。但系我觉得有趣嘅地方 ，which is 我觉得戏剧珍贵嘅，即系我觉得剧场珍贵嘅地方就呢样嘢，就系电影做唔到嘅呢样嘢。因为电影会俾你睇，佢唔会 up 俾你睇噶嘛。但系咧。我好想 explore 一样嘢，就系当佢噏俾你听嘅时候，你个脑里边去幻想每个观众幻想一个唔同嘅世界会系点？我哋会有嗰种白色恐怖，但 系 每个人个脑里边嘅白色恐怖系唔同噶。咁呢个系野猪里边我自己少少想探索嘅嘢咯。 即系你头先话成唔成功，我自己睇嘅时候，我觉得好成功嘅。即系虽然我系净系睇个剧本啦，我都系未睇个演出啦。我嚟紧呢次我一定会去睇嘅。但系你话我去睇个剧本嘅时候咧，我好觉得佢系营造到一个，我成日都系每一个剧本唔系净系剧本嘅，每一个小说或者系每一个童话故事都好啦，佢系一个好独立嘅世界嚟噶嘛。而野猪嗰个世界咧，就系好似 Cancer 头先咁描述嚟，好清晰，你感觉到应该系香港啦，但系好似。佢系漂浮咗喺空中，喺某一度，但系你有某一种亲切感，但系应该唔系嘅，应该唔系，但系好似下下都辣到埋身咁，特别系近排啦。所以嗰样嘢，我觉得你喺呢一度咧系好成功嘅。同埋咧，你头先讲咗另外一样嘢咧，我好有兴趣再听多你或者睇下你点样睇嘅。即系究竟咧，我哋喺度搞艺术嗰啲人咧，我哋系就系、是。搞艺术啊，定系我哋又好社会性啊，定系咩？因为嗱，我哋头先讲话之前有个 case 就系话有个剧团做某一个戏，然之后收到啲电话叫佢你小心啲啦，唔好做啦，如果唔系就可能有啲咩后果噶啦。咁我又唔讲啲咩后果嗰啲咁样啦，系咪？即系嗰啲又特别恐怖噶嘛，就系、是、白色恐怖又好，黑色恐怖，紫色又好，红色恐怖又好，乜都好啦。咁但系我哋即系作为搞艺术嘅人，究竟我哋系？你觉得系乜嘢一回事啊？你头先话我哋作为艺术家，可能我哋有一啲社会责任啦，有事咁，但系做艺术嘅又喺度，其实想做啲咩咧？我唔知道我问题清唔清楚。 嗱，我想问一下一个市民，一个人应该关心啲乜嘢 啊？一个市民，一个人应该关心啲乜嘢？ 系即系你而家讲紧艺术家应唔应该关心社会？其实本身作为一个人，你都应该要知道社会发生紧啲乜嘢。即系只不过你 involve 嘅程度有几多？我成日都觉得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吓，艺术家梗系要同社会，即系要为社会发声或者点点点。我唔完全同意嘅，因为我觉得嗰个艺术家如果唔系有呢个感觉去做嗰样嘢系虚伪嘅，我觉得呢件事。 完全同意。 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鼓励艺术家去做多啲关心，即系佢作为一个人，佢应该关心多啲人类发生嘅事同社会发生嘅事。但系我觉得唔应该去局限艺术家系一定要写同社会性有关嘅嘢。我反而觉得艺术家应该去做自己感觉最真嘅嘢。 是 除非你做戏剧教育咯，我觉得即系你系有一啲目的嘅，你觉得有啲使命你系要做嘅。如果唔系，我其实我 show 翻我都系 react 紧我自己同社会或者自己同其他人或者第二啲 topic 嘅感觉。咁因为点解？因为我觉得呢个过程系最真切啊，最诚恳咯，或者最诚恳咯。咁我希望我而我相信啦。如果嗰个艺术你系好诚恳咁样制作出嚟，不论嗰个技巧嘅好坏啊。但系嗰个心意系会传递到俾观众嘅，我 系 信呢样嘢，所以点解即系以前课室里边讲，而家讲即系老师成日都话追求真善美，我哋做艺术系追求真善美，其实真系摆喺第一样嘢，就系你对呢个社会 topic 你有冇感觉先？你有感觉你咪去写咯，你冇感觉你唔好逼自己写咯，咁我觉得就系真善美，其实我哋都系讲紧真善美，即系唔好讲到社会世界咁伟大，其实就系真善美啫嘛。 其实调翻转头，我又试下咁讲啊，我觉得系其实都系一样好自私嘅嘢嚟噶。调翻转头，即系只不过系我哋有嘅媒介就系、是、或者我哋一个我哋识得用嘅媒介系咁。你如果系你整车嘅，你都可以令到呢个世界美好啲噶。你咪整车咯，你做嗰样嘢做得好好咯。咁但系而家因为我哋对我哋其中一样我哋嘅生活有感觉嘅嘢，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工具或者有咁嘅媒介，将我哋睇嘅睇法。就喺呢啲地方同人哋分享，而呢样嘢好多人都觉得啊，我哋系咪想 教育啲咩，就好似我头先讲，我哋唔系想教育啲咩，只不过系，如果有咁嘅平台，令到所有人都去 aware 我哋身边发生嘅多啲嘅话，咁就已经系最好啦。所以我觉得，不论系唔系社会性嘅议题，到最后好嘅艺术品都有个共通点，就系、是、一定系同人系有关系。所以到最后每一个戏嘅主题都只系睇一样嘢啫，人。就算嗰個係 War E 又好，係 AI 又好，到最後都真係講人咯。咁呢樣嘢係幾咁好啊！而我亦都喺所有 Cancer 嘅劇本，我睇過佢嘅所有嘅作品入面，都見到佢對人嗰個觸覺啊，係好得意啊！你見到嗰啲人佢哋嘅 behavior 咧，或者我覺得你寫描寫嗰啲人物啊，好真實啊！我唔知咧呢樣嘢對你你之前係讀心理學啦，有冇任何關係，或者你點樣睇劇本入面人呢樣嘢？你係有冇特別嘢想分享？ 我覺得心理學又係有啲幫助嘅地方，對於我嚟講係，當你 observe 到一樣嘢，你好想再入深啲去睇，你要做 research， 因為心理學係一門科學嚟噶嘛， 係， 即係你要點樣去做 research， 點樣去入深啲去睇。我覺得嗰個對研究嘅尊重咧，其實係好幫到寫劇本。但我覺得其實你唔需要讀個心理學，你都可以係一個好嘅編劇，就係、是、只要你對人敏感。 係， 我覺得以前我細個啲嘅時候，我有陣時都會覺得啊，會唔會乾塘啊？即係會唔會冇嘢可以寫啊？日光之下無新事啊嘛。但唔係，我而家越大個咧，我就越覺得咧，其實你會發現。即係好似同心理學嗰樣，即係心理學將人分門別類㗎嘛。即係你覺得 in general 我都係咁樣嘅啫。但係另外一樣嘢，佢亦都冇忽視人嘅獨特性。我而家就係正正見到，就算係同一類人，其實佢哋之間都係有分別。問題係你去唔去揾嗰個分別，同埋值唔值得寫。咁我覺得即係你係抱住咁嘅心態，其實即係呢個世界係好多嘢好 interesting 係值得寫咯。但係個問題係你要揾到你同你想寫嘅嘢嗰個 connection。 咁我諗特別係關於呢一部分，即係你自己有感受去寫嘅。咁我諗有啲聽眾都好關心或者好想知嘅就係、是、啊，咁你嗰啲靈感啊，其實真係靈感喺邊度嚟？頭先我哋舉咗個例子咧，就係、是、你身邊有啲發生嘅嘢啦。咁、你通常你喺個創作過程入邊咧，你突然間有個靈感或者有樣嘢，其實你係點樣到最後產生個劇本出嚟？嗰、那個過程大概係點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 我想講每一次都唔同嘅， 係 即係譬如發問咁樣，我真係路過聽到嗰個真實嗰件事件嘅當事人同另外一個人嘅一個對話，然之後佢講咗一句説話。因为对方质疑，哦，咁你都唔系损失咗好多啫，你都唔系损失咗好多啫。然之后佢话吓，我赔上咗我家人、朋友、名誉，仲有我灵魂。哇，大佬，你听到呢句说话，我直情喺隔篱，我真系鸡皮啊！我觉得，因为我唔知道究竟发生咗咩事，我亦都唔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一个人讲得出一咁句说话，其实系一件好大件事嚟噶。咁所以你就突然间好有兴趣去知道究竟当初发生啲咩事。虽然我唔系写紧嗰件事，但系你就会慢慢发现，其实如果佢唔系基督徒，佢可能唔需要有呢种挣扎。咁嗰样嘢系好即系好深奥噶，但系亦都好值得探讨。我想讲嘅就系、是、咁，譬如咁样啦。咁嗰阵时，圣何塞谋杀案咧，就系、是、我嗰阵时喺美国啊嘛，个个都话美国系好可怕噶嘛。咁我嗰阵时好似系有一日就我去一间偏远嘅大学嗰度去做一个分享，咁去住两晚嘅。第一晚过去咗好快乐啦，因为一个小镇啊，大家都好。和平啊咁，跟住咧第二朝咧读我剧本嗰时候，突然间咧你要听到，啱啱先读留守，好邪啊！留守太平间，好唔老礼咁样，读到去最尾，即系嗰版最尾嗰度，突然间听到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 咁样，个个咧就行，佢又咁啱个包，肯定又好大噶，咁个个行去嗰度，望去隔篱，你见到隔篱嗰个课室啦，佢系一个落地玻璃噶嘛，冇咗嗰块玻璃，地下一堆碎片，两个人扭曲。咁样打咗喺嗰度，哇，好可怕嗰件事，我真系从来未试过咁近啊！但系后屘好不幸，其中一个即系原来佢哋系 dancer 嚟嘅，咁佢转一揿住咗个玻璃，所以就穿咗跌咗落去。 OK， 你突然间觉得即系嗰个死亡如何咁快？我话俾你听，我嘅人好大胆，我从来唔需要山灯瞓觉啦。然之后咧，我嗰啲喺 New York 嗰阵时咧，三四点咧搭 subway 上去，自己一个人搭 subway 上去，唔知边条街咁想食个温暖嘅韩国饭咁等自己舒服啲。我 系 从来唔惊啲嘢，足足有两个礼拜我要开灯瞓觉，同埋我成日咧喺街道都凝住后边有啲咩事发生，我要拧转头，哇，会唔会突然间死咗？因为嗰件样嘢突然间觉得。即系人生系好 fragile 嘅，其实人系好 fragile，你突然间唔知道嗰一刻几时嚟嘅，咁系咯，我就系想写一个同死亡，我突然间想探索死亡啊，生存啊呢啲嘢，咁就写咗《圣何塞谋杀案》。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庄梅岩。 嗱，咁啊，讲到呢度，我突然间啊跳翻去讲野猪，因为咧点解我嚟到呢个位，突然间我要跳翻去野猪度讲咧？有一样嘢关于野猪嘅剧本，我觉得几有趣嘅，就系、是、我成日都觉得做编剧咧，其中一样最难写咧，就真系结局。 嗯， 可能你谂到一个好正嘅 idea， 有一个基本嘅故仔，但系个结局咧可以话系命脉嚟嘅，因为好多时候我都觉得系真系点题，可以令到成件事突然间扭转晒嘅。咁野猪呢个剧本个结局咧，我觉得系我又唔会单纯话系有趣，因为个结局咧就一开始就系讲有个新闻工作者同埋佢嘅有一个徒弟啦，亦都系佢有一个佢嘅太太啦，几个人就合力就想帮到个 professor 啊嘛，即系有个 professor 就系做啲文化研究， 消失咗嘅 professor 系啦。咁到最后呢，你呢个剧本嘅结局呢，深敲就係咩呢，就係呢一个老师，即係嗰个新闻工作者呢，就係深敲妥协咗。 嗯。 点解呢个剧本你到最后会咁样揀呢？我唔知道你呢个过程係点样得到呢、這个你觉得呢一个系呢、這个系应该咁样完啦。即係你想唔想喺呢度加入我嘅注脚，或者你有冇啲咩同我哋分享呢关于呢点。 其实有啲人系好鍾意写啲快快乐乐嘅故事㗎嘛。 嗯、 即係啊到最后哇好振奋啊咁样。咁呢我自己纯粹系个人喜好，我谂呢样嘢系咧，经历咗呢几年创作之后，我觉得咧，我可唔可以写我话俾你听，我个人最 positive 噶，你叫我写 happy ending， 真系万七个版本，我易如反掌。但问题系，我会成日去谂，我点样去掉俾啲观众，观众谂到最多嘢，即系我令佢去呢一刻快乐，系一件非常之容易嘅事。但问题系，我哋个 situation 系咪快乐就可以解决嘅事咧？唔系。 嗯， 即系我系好尊敬做娱乐事业嘅人嚟嘅、 嗯， 我哋快乐都好重要，因为香港人真系好辛苦啊。但同时间思考都系好重要。 嗯， 我觉得我会去谂点样嘅结局去，即系当然要同个剧情合理，即系要合理啦。但系点样嘅结局系会令到观众思考得多啲，系咪同埋对呢件事嗰个反思最大？ 嗯、 我反而系咁样。譬如你讲野猪入边嗰个人所谓嘅妥协啊。 嗯， 是不是我哋冇见到？唔系，我哋喺社会里面天天都发生。 冇错。 点解会咁样？其实我哋系要去谂点解会咁样？系咪我哋唔够坚强？系咪我哋佢唔够 support？ 嗯哼。 即系点解咯？ 嗯。 咁而唔系一味只系闹呢个人可以或者点，亦都系一个警醒咯。咦？其实你想唔想呢个社会发生一啲咁嘅事、嗯？你唔想嘅话，你就唔可以净系坐喺度咯。 嗯、 即系如果我嗰、那个，即系如果 Johnny 最后系哇成功咗，哇大家好开心，独立部好反社会反到，咁点咧？咁、 嗯、 我哋真系以为我哋自己反到，咁问题系而家我哋见到唔系、嗯，其实真系仲系一个我哋可以紧守岗位，做好自己嘅本分之余，喺见到人哋嚟凌辱你，你要大声 say no 嘅时候嘅话，我哋就要咁做咯。咁、 嗯、 如果你唔想咁样嘅话，即系你唔想个世界发展到好似野猪嘅话，咁我哋就要做一啲嘢、 嗯。 我哋就要系啦，即系我会去谂呢样嘢咯。 我觉得好有趣嘅一样嘢咧，就系当然我平时自己都会咁谂啦，但系由你个口讲出嚟咧，我觉得呢样嘢我都想听下你讲多啲嘅，就系究竟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编剧，你同观众个关系系点啊？嗱，点解我咁问呢？因为编剧其实个剧本写低咗咧，系要过好多人嘅手先至去到观众度嘅。首先你要过咗有人觉得嗰个戏值得做啦，监制又好，剧团又好啦，跟住又揾到个导演啦。个导演又唔知点样搞你个剧本啦，你知道有啲导演系中意剪嚟剪去、搏嚟搏去、加嚟加去、减嚟减去啊嘛，咁跟住去到个演员度啦，你嗰个明明系悲剧嚟嘅，你话明成个戏都唔想人笑嘅，啊嗰、那个演员啊天生就系中意搞事，就所有咧明明系悲剧嘅嘢咧都中意搞到个喜剧咁样嘅，好好笑嘅，又都唔紧要啦，跟住再去到个观众度，个观众睇之前咧，仲要有人事啊，好衰唔衰，又有啲咧剧评咧。佢又好鍾意呢点样揣测你，点样揣摩你，点样去评价你，点样去加盐加醋，将佢嘅睇法就摆落去你个戏度， 咁啲人咧睇咗个剧评啦，知道而家系某某著名嘅谐星演员去做你庄梅岩嘅剧本，可能系过咗一大阵先去到个观众度嘅。你点样睇呢样嘢？或者你有冇啲咩特别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如果你纯粹讲编剧同观众嘅关系，我觉得唔同嘅阶段，我睇法系唔同的。 系 即系以前咧，我会相对嚟讲，我会觉得我知道一啲嘢，我要话俾你知。 系。 我有啲嘢好重要，我觉得要同你分享。但我觉得而家唔系嘅，我觉得我嗰个关系上面呢，我系觉得我有啲嘢思考緊，不如我攞出嚟你又点睇、嗯、我觉得我相对嚟讲系咁样。咁至于你话讨唔讨好观众或者啲咩咩嗰种嘅关系呢，我就会咁睇嘅。我鍾意同观众沟通嘅，因为有啲人鍾意寫一啲比较深，即系点样讲呢，难咩 间接啲 间接啲嘅嘢。但我自己系冇咁鍾意咁样做嘅、 嗯， 我系中意观众系知道我讲紧啲乜嘢，即系呢个定位系唔同嘅。但系我唔会去写一啲嘢系纯粹for个观众咯、 嗯。 所以嗰个重点都依然系诶、观众，其实呢样系我中意嘅嘢，呢个系我中意嘅写法，呢个系我嘅品味，即系纯粹讲剧本嗰一层，就系咁。我觉得咧，我哋唔需要考虑咁多。因为呢其实你要做到对自己真呢已经是非常之难的事。 嗯、 你仲要去想咩讨好观众啊，或者观众中唔中意啊，剧评中唔中意啊，太复杂了。我觉得你是会影响咗个作品的、 嗯。 而香港其实坦白讲都真系唔系做编剧你可以发达嘅事。即系我坦白讲，如果你而家有个 Maserati 话俾我听可以换，我可能会即刻成日扑到咁样，系咪先？而家唔系啊嘛。而家个 difference 可能只系一万同埋两万嘅分别嘅话咧，咁我做乜要去谂咁多嘢咧？我真系好好地享受个过程。而且我觉得，我成日都觉得呢、這个，如果你真系纯粹讲市场嘅话，你唔好去搵个市场，你俾个市场自己搵你。即系你好好自己做好自己嘅嘢咧，其实可能就会有市场。如果你俾人淘汰，可能就系你唔属于呢度咯。 系， 即系我其实成日都有呢个被踢走嘅心态。咁我想讲，即系呢个就系我同观众之间关系咯。我觉得，咁、嗯、就系至于你头先讲嘅，譬如同导演或者演员经过咁多重咯、嗯，我始终相信咧。可能因为咧，我第一年系李老师教啊，即系佢系一个导演。 李老师系李明心老师。 李明心老师冇错，我非常尊敬嘅一个老师。 我都系。 咁我相信我依然系嗰种相信剧场系一个 collaboration 嚟，系一个合作嚟嘅，即系唔系，即系我好惭愧，因为我成日都自交剧本嘅人嚟，但系唔代表我系唔知道。是要准时交，因为人哋先会有时间做嘢，导演先有时间做嘢 ，designer 先有时间做嘢，因为所有嘢都系 add on 呢样嘢上去。所以你头先所讲啊，如果落到个导演手点，又演员点，我想讲，我希望呢样嘢咧，唔系一种妥协，但系一种尊重咯、 嗯。 我都尊重佢嘅睇法，而我都相信佢嘅能力。即所以其实我哋揀个合作伙伴咧，当然都亦都有探索嘅时候啦、嗯。即系啲你从来冇同佢合作嘅人去试下，但系都系一种信任咯、 嗯。 但系亦都有一啲其实你。玩开嘅，你知道佢系值得信赖，佢亦都系会倾到计嘅，咁样去做咯，所以都 so far 庆幸都冇乜大件事出现咯， 系， 即系冇乜唔愉快咯。作品好唔好一件事，但系起码个过程系件快乐嘅事咯，我觉得。 喂 ，Cancer， 我谂我哋再系咁样倾落去嘅话咧，我哋可以开多。几多集都得噶，其实，因为第一我自己亦都对成个戏剧嘅范畴入边咧，好多问题我都自己都仲有好有兴趣啦。当然啦，因为我哋自己喺呢个行业入边工作紧，我真系好有兴趣呢样嘢。第二就系、是，其实我哋啱啱讲到一啲咧，我觉得系作为编剧友，作为一个普遍嘅艺术工作者，不论系舞台艺术有乜都好，我哋讲到一啲，我觉得系好重要嘅问题，关系到。不论系个我哋个艺术家嘅自身啦，同埋我哋艺术家同我哋嘅接收者，不论佢系观众有、听众有乜都好，嗰、那个关系究竟我哋喺度做紧啲乜嘢？即系我觉得你讲咗好多一啲你自己嘅睇法啦。当然我哋都好同意，因为我大部分嘢我都系完全系咁睇，我觉得好好。咁但系我哋真系再讲落去嘅话，搞唔掂啦。我好希望我哋再有机会请你上嚟，当你又有新嘅作品啦，我哋又可以同你倾下你嘅新嘅剧本啦，宣传下又好，乜都好。我想我哋成个节目都可以有多啲真系编剧。我好似 cancer 嚟咁样上嚟讲下，哦，你嗰个睇法系点啊？你做嗰个方法系点？因为我成日喺度讲嗰扎所谓嘅理论，其实我觉得意义唔大噶。我重复又重复，每个戏都系咁拆开、拆开、拆开、拆开，又如何咧？咁样咁，但系真系由你哋嘅口中去讲，哦，你哋其实系点样创作嘅？咁我觉得我哋嘅听众得到嘅益处系最大嘅。今日真系好多谢 cancer 嚟，好揾过嚟，多谢你， 多谢你。 咁啊，希望下个礼拜又再同大家听众分享其他剧本啦。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